丁角路去返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就比较车多。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收，旺角嘅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路臣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係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路臣街一段全线解封，咁大家留意返啦。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众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著名投资专家冯孝忠分享人生投资必胜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9日，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就黎智英聘用海外大状上诉许可申请。 李家超已向中央提交报告，就香港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 本港10月楼价按月跌2.4%，创近5年新低。 全球最大活火山夏威夷莫纳挪亚火山喷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有关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危害国家安全等罪，早前就是获批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是来香港辩护的。律政司也是就此是申请上诉许可到终审法院。终审法院昨日就颁下判词，就拒绝受理申请。其中提到一些点，就是说指律政司提出的新论点未曾在下级法院讨论等等这些原因。而在其后在昨日的傍晚，身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特首李家超是开记者会，说收到中央的函件，要求就港区国安法的实况是交报告。说报告入面，特首说报告入面都会提到黎智英聘英国外御用大律师的抗辩这个案件，也都会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根据港区国安法第65条解释，厘清根据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的工作。其中李家超都提到好几个理据，有8个。其中一点就是说，现行的制度没有有效方法可以排除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因为国家利益而产生利益冲突，或者确保他们不受外国政府、组织或者个人施压、胁迫或者操纵，又或者确保他们遵从国安法第63条有关执业活动入面知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秘密的保密规定。整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关于今次涉及到的释法。今次的释法就是回归以来第6次的人大释法，都是涉及到港区国安法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行政会议成员，也都是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早晨。 早晨，汤家骅。 我刚才听到你讲，我还有少少澄清。 Okay. 今次的释法是之前是没有的、因为之前所有的释法都是关乎基本法的释法。是一种即是宪法上的释法。今次的释法是一种立法嘅釋法，因為我哋講緊嘅就唔係一種嘅憲制嘅文件或者憲法，我哋講緊嘅係一個全國性嘅法律。 咁因為呢條全國性法律係由人大常委會制定嘅，咁所以喺個條文裏邊同埋根據即係國家嘅呢個法律制度之下咧，人大常委會就有一個立法解釋權，係去補充同埋呢個解釋呢個法律嘅主要嘅內涵。咁所以今次嘅釋法同之前嘅釋法有相當大嘅分別，呢、這個分別咧都亦都相當重要嘅，因為人大常委會行使嘅咧係立法解釋權，咁呢個解釋權咧就喺大陸法嘅國家咧就係相當普遍嘅。我哋終審庭所行使嘅咧係香港嘅司法審判權，咁呢個就同呢個立法解釋權咧係有明顯分別。兩個權力咧嘅行使咧，都應該係互相配合，就冇任何嘅衝突，咁就唔應該將佢混為一談嘅。換句話講，唔應該視人大常委會作為一個終審庭之外嘅上訴嘅法庭，因為兩個行使嘅權力嘅基礎同埋性質都係相當不同。 尋日特首提出咗咧，即係要解釋嘅一個問題就係，根據香港國安法嘅立法原意同埋目的，冇本地全面執業資格嘅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係咪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工作？呢一個問題係咪即係話想解釋嘅就係香港國安法嘅第63條？呢個都想俾市民了解一下先。其實解釋緊嘅係邊一條條文？ 我唔知道特首个报告写乜嘢嘢，咁所以我好难喺度揣测。但係我相信嘅所讲嘅就係话呢个港区国安法里边嘅条文呢，佢定呢、這个案件嘅审议呢係根据香港嘅制度。咁但係香港嘅制度喺容许外国律师嚟香港抗辩是不是适用于港区国安法呢？咁呢个就是即係两者之间嘅一个需要厘清嘅地方。其实喺度呢有两点呢，我觉得就大家应该要比较留意嘅。第一点呢就是其实英国干预香港嘅司法体制呢就唔係第一次。因为大家都可能会记得啦，唔係好耐以前呢就曾经有一位英国嘅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呢就曾经准备嚟香港呢是做呢个检控工作，如果冇记错都系有关于黎智英嘅。咁当时英国政府咧就施加极大嘅压力，就话如果英国嘅御用大律师嚟香港参加审判工作咧，就系对香港制度涂脂抹粉。咁呢位大律师最终咧就系决定唔嚟啦。咁呢个就凸显咗咧，其实英国嘅专业嘅大律师咧，其实佢嗰个专业操守咧，其实都系有问题，因为佢哋就会抵受唔到或者愿意接受政治压力。好啦，咁而家有另外一位即系御用大律师嚟香港，佢会唔会都系因为即系英国对于中国嘅敌对嘅现状，而受到英国政府或者舆论嘅压力，而做出一啲违反國家安全嘅行為，或者不適合呢、這個執行呢、這個國家安全案件嘅一啲責任咧？咁呢個係如果有人懷疑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李家超先生咧，我哋特首咧，佢強調係必須要本地執業嘅律師。嗱，點解佢有呢啲要求咧？因為根據法例咧，規定咧，所有本地嘅律師咧，必須要一就係屬於香港大律師公會嘅成員，二就係屬於律師會嘅成員。即係話唔可以，即係唔會啊！有啲香港嘅執業律師咧，係不受呢兩個專業團體嘅監管嘅。嗱，好啦，咁如果有香港嘅律師，佢喺辦案嘅時候干犯咗國安法，或者係不符合呢個國安法嘅要求或者專業嘅水平嘅話咧，呢兩個專業團體係可以跟進嘅，佢哋會調查，亦都可以懲處本港嘅即係執業律師。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係外邊嚟嘅律師，嗱，佢又唔屬於兩個團體之下，佢打做完案咧，佢走翻去英國㗎啦。咁你點樣去跟進？如果有出現啲咩問題，點樣去跟進佢咧？或者點樣去調查？甚至乎係懲處佢咧？我覺得呢個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喺呢個國家安全法呢、這個問題度咧，大家認為要小心一啲咧，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即係你意思有一個機制，如果佢係一個全面執業資格，香港全面執業資格嘅律師，包括外籍律師，就可以跟進懲處，即係話有方法可以排除佢哋，好似特首所講，因為其佢嘅國家利益啦而產生嘅利益衝突，同埋有方法係確保佢遵從香港國安法第63條，就係話對一啲執業活動入邊嘅國家秘密係有保密規定，有一個執業資格就做到呢樣嘢啦。 最多就有啲即係足夠嘅阻嚇嘅。嘅作用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本港嘅執業律師，唔係香港人，亦都唔係香港居住嘅，佢只係躲到嘅啫，咁呢個即係阻嚇力或者個監管嘅能力咧，就會大大削弱咗。 頭先提到你頭先提到 David Perry 嗰、那個情況啦，你就話啊，即係可能佢哋涉及到啲英國大律師嘅操守問題。不過其實睇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喺當初。即係喺批准啊，認許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嘅時候咧，都提到點解批准呢，就係話因為案件咧涉及到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係咪合憲，法庭好可能咧需要考慮唔少咧實行普通法國家普通法嘅國家咧已經修改甚至廢除相同嘅罪行，咁就提到咧 Tim Owen 咧係經驗豐富，毋庸置疑會對個案件咧係帶嚟重要嘅協助。呢一啲係咪都要考慮呢？如果佢哋嘅經驗同埋佢哋本身嘅國家， 我對呢個觀點我自己就唔可以百分之百認同嘅。首先咧就我亦都即係問過好多同業，亦都上網查個 Tim Owen 自己本身嘅專業個網頁，佢自己都冇標榜自己係一個即係人權法嘅專家或者依方面嘅專家，佢只係標榜自己一個出色備受尊重嘅刑事大狀。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咧，我哋現時有103位資深大狀，回歸咗之後，我哋係即係司法覆核之堆。我哋嘅打司法覆核嘅案件咧，不下於所有其他國家亦都。每一件案件咧，亦都會涉及人權嘅問題嘅。咁所以喺依方面咧，你話香港嘅大律師冇足夠經驗咧，我係難以苟同。咁所以我認為，喺現時嘅法律原則之下咧，因為我哋嘅條例咧，有關嘅條例咧係冇寫明，有啲乜嘢嘅條件必須要滿足咩條件咧，係去容許外國律師嚟香港執業，只係俾咗法庭一個權力去決定。咁根據案例咧，其實所定出嚟咧，案例所定下嘅原則係有兩個嘅。第一就係、是外國嘅律師咧有香港缺乏嘅專長。第二咧就係、是、若果香港揾唔到合適嘅律師去代表呢個訴訟人，嗱，你話如果香港缺乏人權法嘅專長咧，我相信唔會好多人會同意你呢個講法。絕對唔係，即係老實講，我哋而家數埋，我相信一般人街上嘅人都可以念出四五個名，係經常可以睇到佢哋喺香港嘅法庭度咧，就人權嘅問題咧，係同政府嘅律師咧係爭辯。咁你話香港缺乏呢方面嘅人才，我覺得難以置信。第二點咧，就係而家嘅時代就唔係我執業嗰個時代，即係我初初。即係開始執業嘅時代，而家所有全世界嘅案例咧，喺網上可以揾到。你任何一個法律嘅學生咧，佢上法律堂第一件事咧，佢就要開一個户口，呢、這個户口容許佢可以檢視全世界，無論係普通法又好、大陸法又好嘅判詞。咁所以，如果你要作出一啲人權法嘅深入研究咧，你可以。完全可以做到。我自己唔係人權法訓練出家，但係到今日我對於人權法嘅認識唔會低過一啲普通嘅即係大狀。咁點解呢？其實好多時候我都係上網去睇唔同嘅國家喺人權法嘅判決或者判詞，而得到一啲經驗，而積累到一啲知識。嗱，呢啲咁嘅情況呢，其實現時呢係相當普遍嘅。所以有人同我讲话，香港冇人权法嘅律师嘅，我真对唔住，我真系绝对难以认同。 OK， 另外头先讲到话，即系特首话啊，即系要一个全面执业资格嘅律师，咁啊，包括一啲外籍律师咧就可以处理案件嘅。不过上诉庭其实提过咧，其实英国执业嘅大律师都仍然系要遵守一啲守则嘅，就系英国大律师工会嘅守则，亦都提到话冇证据显示 Tim Owen 咧系可能违反个保密原则嘅咁。点睇？ 我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既然即系既资深如 David Perry 都抵受唔到英国政府嘅压力，咁我又唔觉得即系 Tim Owen 嘅即系喺法律地位 係可以同 David Perry 相比。咁即係如果你話有冇可能佢受到政府嘅壓力，英國政府啊，我講英國政府嘅壓力咧，我覺得冇人可以預料嘅。咁我哋要明白，國安法係一種預防性嘅法律啊，就唔會等到即係國家安全直接受到損害啦，然後至作出一啲即係法律上嘅補救嘅方法啊。咁我大家喺呢方面小心一啲咧。我覺得是應該的。我亦都留意到特首不是說所有揸住外國護照的律師都不可以做這些案件，沒有人這樣說過。香港我們的法律界是相當多元化的，很多人都不是揸住特區護照的，我們的法官亦都同樣地一樣。但是我們的無論是律師也好，法官也好，我們都經過非常之嚴格的訓練同埋非常之嚴格嘅，即係委任嘅或者係執業嘅程序。 OK， 咁所以我對香港嘅律師同法官係有絕對有信心。 另外，我見到你喺訪問度係咪都提到話涉及一啲國家機密嘅案件，如果社會認為咧係認同嘅話咧，法庭咧係可以有權委派啲指定嘅律師係為被告係辯護，覺得呢個做法都可以係合適，但係。呢、这個是點樣睇法？會唔會有可能違反到基本法三十五條 嘅？可以公開討論嘅，但係必須要經過立法嘅程序。其實咧喺人權法裏邊咧，這個課題咧係一個富有爭議性嘅課題，即係話有好多人咧或者好多地方國家係有唔同嘅睇法。但我自己察覺個主流嘅意見咧，就係話喺國安法嘅案件裏邊有啲特別安排咧係普遍上受到接受嘅，而由呢、这個。政府去指定一啲律師去處理國家機密嘅案件咧，唔係等於個被告係冇選擇，佢仍然可以喺嗰堆或者嗰群嘅律師裏邊咧，係作一個選擇，又或者咧係亦都冇理由顯示咧，就政府指定嘅律師咧，必然係會幫政府而忽略佢自己嘅專業操守。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同意呢個係一個爭議性嘅課題，咁我覺得。社會可能是需要即係新聞都要討論。我只不過指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咧，其實都有一些相近的安排，去保障國家安全。 Okay. 好啊，唔該曬湯家華同你傾到呢度。湯家華是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咁啊，講到有關於咧係特首啦，話會向會交報告啦，有關於報告入邊會提到咧，黎智英咧係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咧係抗辯國安法嘅案件咧，都會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其中就希望可以釐清到立法原意同埋目的啊。個問題就係話冇本地全面執業資格嘅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可唔可以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工作咧？咁嗱，其中港澳辦、中聯辦等等都有回應啊。港澳辦就提到話，有關法院咧係批准由英國御用大律師代理黎智英案咧係違反香港國安法嘅立法精神同埋法理邏輯，部分法官未能夠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嘅憲制地位，罔顧國家安全同埋香港繁榮穩定，對喺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咧帶嚟重大風險等等嘅咁。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先。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有關於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即係呢個垃圾徵費咧，就喺上年立法會通過咗噶啦，目標就喺出年年底實施。咁啊，到時咧啲市民都要用啲指定嘅垃圾袋咧，係按量收費嘅。嗱，早前咧就係政府做咗有關於呢啲指定垃圾袋嘅招標。咁近日有報道咧就提到一啲投標嘅生產商咧就指咧近日收到通知啊，話個標書咧就已經取消啦。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影響到成個計劃嘅落實嘅日期咧？又係咪真係取消咗呢個嘅標書咧？咁啊，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係負責社區關係嘅胡敬欣，早晨。 早晨，早晨，蕭主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天星小轮是提出加价申请，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 天星小轮本身是一个正的行业，如果你觉得是需要保留的历史意义，应该是政府整个拿出来做。 立法会的旅游界员赵柏良。 时代已经在转变，不可以纯粹是定位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正可以增加多些商业经营的一个空间。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三十多年的事业发展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2年11月29日，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就黎智英聘用海外大状上诉许可申请。 李家超已向中央提交报告，就香港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 本港十月楼价按月跌2.4%，创近五年新低。 全球最大活火山夏威夷莫纳挪亚火山喷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计划最快出年年底推行的垃圾征费计划，有报道提到说多名是投标是在这个指定垃圾袋生产的生产商都说收到通知了，就说标书是已经被取消。有些讲法就说会不会都令到垃圾袋再做个招标的过程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垃圾袋的过程落实的时间会推迟呢？刚才跟环保署的代表谈都说是证实了是这个标书是取消的情况。继续跟你谈，有环境保护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负责社区关系的胡敬恩，早晨。 系早晨，萧主持。 头先都提到话，可能啲标翻嚟咧，嗰个嘅标价都比政府预嘅高一啲啦。但我想了解你哋事后有冇都问翻一啲投标嘅人士，点解个标价会定到咁高啊？系咪都有啲乜嘢嘅考虑？有啲乜嘢喺标书入边嘅条件系比较难满足啊？有冇了解嘅情况咧？ 是有的。咁嗱，其实我哋个标书咧就包两部分啦，一就系厂房嘅建造啦，二就系营运嘅成本啦。咁厂房嘅建造咧，主要就系安嗰啲印材设胶袋机啊，系咪？咁嗰度其实占5%嘅啫，成个标书嘅5%，其实唔多嘅。咁但系营运成本咧系90%嘅，即系话平日嘅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费用啊咁。咁喺90%嘅营运成本入边咧，有80%其实系原材料嘅费用，即系买胶嘅费用。咁你知啦，即係近半年咧，嗰個油價係飆升噶嘛。咁而膠咧就係石油嘅副產品啦。咁相計咧，佢嘅價格咧都係飆升咗好多。咁所以依個咧，亦都係我哋招標時咧預期唔到嘅。依個亦都係我哋招標時突然間發生嘅事，即係嗰個油價飆升嗰樣嘢啦。咁所以我哋預計唔到咯。咁所以出嚟嘅標價啦，同埋即係嚟緊幾年究竟個油價係點咧？我諗即係生產商都即係要擺一個即係風險成本落去啦。咁租金又有啲不確定性啦，咁加加埋埋，即係加埋佢個即係鎖定嘅利潤啦、啊、人工嘅即係通脹啊，咁喂運輸嘅成本嘅通脹啊，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就比我哋預期係高嘅、嗯，即係依個係，但係即係油價嗰個升幅實在太高，高到我哋實在係預料唔到咯。 嗯，頭先提到好幾個因素啦，譬如一啲原材料。交嘅費用啦，咁樣啦，另外提到租金等等啦，咁係咪有啲因素其實都可以喺招標之前都了解到一啲生產商面對嘅問題？佢哋有冇提出過一啲喺招標之前已經提出嘅某一啲問題，到去招標之後仍然係考慮嘅一啲因素有冇解決到嘅咧？又事前有冇傾過咧？又？ 是有的。其实过去两年呢，我们一直都跟一些塑胶袋厂呢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啦、即是了解过生产过程啦。咁在早期2021年4月呢，我们就邀请了100个塑胶袋生产商啦提交一个非约束性的意向书。咁、就就住胶袋制造服务合约啦各个技术要求啦提供一些意见啦，同埋有些市场的即是 資訊啦，關於物料嘅成本啊，即係膠嘅來源啊，咁我哋都即係有掌握嘅。咁喺我哋完成個草擬文件嘅時候咧，2021年11月咧，我哋再做一次簡介會，咁就住嗰個我哋建議嘅流程啊，做膠袋嘅數量啊、品質要求啊，都同即係38间嘅即係膠袋廠商咧就交換咗意見嘅。咁佢哋提出嘅意見咧，我哋亦都有喺個標書度調整嘅，即係譬如佢哋話即係9款容量、14个款式咁樣，其實即係平口背心咧係即係兩種唔同嘅機種嘅喎。咁呢個我哋知嘅，所以我哋最後咧淨係20个公升袋咧就有平口背心，其他我啲就做曬一係就平口，一係就背心。咁因為我哋即係想推行個袋易用啦，即係市民去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用一個背心袋，翻去可以用翻做垃圾袋啦。咁即係其他譬如即係雷射標籤啊，即係話因為膠袋咧就好輕嘅，即係如果你貼咧就用機貼咧就好難貼得啱位啊，同埋個雷射標籤都比較貴嘅，即係講緊幾毫子一個。咁如果你日日抌一個咧，即係真係浪費嘅。咁呢啲我哋都已經即係喺嗰個標書嗰度即係取消咗啦嚇。咁同埋佢哋就認為即係譬如我哋個袋廠應該就分大袋廠、細袋廠，因為有啲膠袋廠咧就淨係做大袋，有啲膠袋廠做細袋。如果你有個標書咧，所有袋都要去做咧，即係成本效益就相對比較低啦。咁呢個我哋都分開咗嘅，所以最後5份標書咧就有2份係大袋啦，2份係細袋啦，1份就係全部唔同嘅即係款式嘅袋咁樣咯。咁至於即係用銅板、膠板咁樣，佢哋就建議用銅板，因為銅板印出嚟咧就個質素比較高啲啦，銅板又襟用啲啦，即係啲線條啊就會實淨啲啦。咁呢啲佢哋嘅意見咧，我哋全部咧都擺咗喺標書入邊嘅。 Okay.我見有一啲售房咧，有冇具名嘅一啲嘅生產商咧，就提到話係咪今次嘅標書都有提到話一定要喺本地設立專門用作製造指定垃圾袋嘅製造廠？呢、這個話其中一個點都係難達到嘅，因為話其實業界好多廠喺內地，喺香港本身嘅租金成本都係貴嘅咁。呢、這個係咪一個導致標書即係嗰個標價比較高嘅情況啦？事前有冇係提過，而事後有冇一啲解決嘅方法？係咪一定要喺香港講做咧呢一點？ 其實咧，我哋都有即係交換過意見嘅。咁當初點解我哋即係決定喺香港做咧？就希望我哋即係推動咗工業化啦，希望喺香港製造一啲綠色就業啦，咁樣即係 benefit 到即係一啲市民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當初同生產商傾咧，佢哋都覺得喺香港製設廠房咧，佢哋都揾到地方嘅。因為其實佢哋話80年代咧都有好多廠搬咗翻大陸啦，佢香港嗰個廠咧都空置愛嚟做即係做倉存嘅啫，咁其實如果你話做翻廠，我哋咪做翻廠咯，咁樣即係當初咧嗰個反應係比較正面嘅，咁你話而家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話將？同埋開頭咧，我哋都有部分嘅工序咧，都唔係完全喺香港做，即係佢哋話，譬如吹膜嗰、那個安排咧，因為吹膜係要4米以上嘅樓底先做得到啦，即係香港真係冇廠房做得到，所以我哋最後個標書都係話吹膜、吹膠膜嗰部分咧，就可以喺國內嘅廠房做啦。咁啊，吹完個膠膜咪運嚟香港做印材設嘅部分啦。咁其實已經刪減咗噶啦。不過嚟緊嘅標書即係會唔會再將香港嘅工序簡化咧？我哋會探討嘅。 即是说可能可以有些厂是不使直情不使香港，可不可以这样呢？所以有些工序嘛。另外我见说其实本身都要求垃圾袋要最少50%，即是一半的物料是一些回收的塑胶物。这个有没有调整呢？刚才讲到的胶在这段时间都贵了这么多的时候，有没有调整这个位置呢？ 其实回收胶的价钱是便宜过原生胶的。所以呢我们50%的要求呢也都是即政府一个綠色採購政策入面咧嘅要求嚟嘅，即係希望我哋環保啲啦，用翻啲即係可回收物啦。尤其是我哋而家都鼓勵市民做環保啦，就希望市民回收翻嚟嘅膠物料咧，可以用翻嚟做垃圾袋。咁呢個我覺得應該要鼓勵，應該要繼續嘅。 但因為佢哋提到一點就係話，如果要確保啲膠袋質素啦，用回收膠啦，就係加厚。你越加厚，其實個成本咪越多咯。咁類似有個咁嘅講法嘅。咁如果你減低咗呢個回收膠嘅即係份數嚟講咧，個比率嚟講咧，可能就唔使加得咁厚嘛。 点睇呢个旅游？ 嗱，呢个都系下一步我哋探讨紧嘅嘢嚟嘅。咁其实咧，除咗依一个回收胶之外咧，我哋而家个袋嗰个要求咧就系、是、要三层胶，即系两个原生胶喺外面，一个回收胶喺中间。咁、呢个咧系令到胶袋制造嘅过程咧要厚啲嘅，因为如果佢吹得太薄咧，系好易穿嘅喺嗰个吹膜嘅过程。咁所以如果我哋做两层嘅时候咧，每一层个厚度就可以加翻落去，咁令到佢吹出嚟咧就个技个困难系比较细啲嘅时候咧，咁变咗可以整体上嘅胶量咧系可以减少嘅。呢个我哋做紧一啲测试，希望由三层变两层，就减低个胶嘅容量嘅。 整体嚟讲，你哋谂住几时再做重新再做招标咧？同埋招标嘅条款，头先听咗咁多嘅意见啦，会唔会有啲位都要系调整一下咧？头先话厂房一啲嘅程序可以少啲喺香港部分啦，可能系有啲工序咁，仲有冇其他嘅位可以调整咧？ 首先讲过啦，即系厂房嘅工序啦、物料嘅用量啦，即系呢两个系即系比较重要啲噶啦。咁另外就系、是、批出合约嘅规则啦。嗱，因为当时咧，我哋就希望有五个唔同嘅胶袋承办商咧可以做呢个合约嘅。因为譬如有一个执咗粒，咁我哋仲有四个承办商啦。因为市民唔可以冇胶袋用噶嘛，佢每日都要抌垃圾，系咪？咁、但系即系喺个条款入边就变咗个竞争力咧就系减弱咗啦。因为诶、五个人可以仲五张标，咁变咗我报高啲，可能第最平嗰张中唔到啫，咁我贵啲都可能中到啦，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合约规则咧，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再令到嗰个合约个竞争性可以增加啦。咁、另外咧，因为头先讲过啦，嗰、个胶嘅成本咧，即系。是好不確定的嘛，即是打仗打到幾時呢，會不會兩年後個交價會落返嚟呢，咁樣。咁因為如果個合約年期係五年嘅時候呢，咁變咗生產商需要預留五年嘅風險成本喺入面呢，咁就變咗個標價會貴啦，係咪？咁而家我哋將合約年期睇下可唔可以縮短，令到呢即係譬如兩年後個交價平返啦，又或者個風險成本就唔使預五年啦，預兩年嘅風險成本啦，咁變咗佢暫時嗰度可以有得調整好啲啦，咁樣變咗呢啲嘢呢，我哋都會再同啲交代商溝通啦，睇下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嘅。 幾時重新招標，同埋會唔會影響到實施嘅時間，未必係最快出年嘅年底做到呢？ 我哋重新招标嗰度咧，我哋系会尽快做嘅。我哋同头先都讲啦，即系究竟胶袋厚薄嗰度，我哋已经做紧研究噶啦。我哋唔系等到即系尘埃落定，我哋先做啊。我哋一见到个标价，我哋已经开始做啦。咁我个标书嘅内容咧，只会删减嘅啫，有啲嘢就唔会增加嘅。咁我哋相信再去律政署嗰度攞一个 approval 啦，即系攞个批准咧，就会比较容易嘅，因为个标书已经睇过一次噶啦嘛。咁佢睇第二次，将一啲嘢删除咗嘅啫。咁應該會快嘅，咁同埋有標書已經係第二次落標啦，咁我哋個招標時間就會縮短嘅，即係以前我哋俾兩個月投標者去落標啦，咁今次我哋可能縮短到一個月甚至再少啲，咁就務求即係將個時間縮返短啦。頭先亦都講過，即係喺香港要處理嘅工序可能我哋會縮減啦，變咗佢設廠嗰個時間亦都會縮減，咁我哋期望都係希望下年去實施個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嘅，呢個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 冇變嘅，實施嘅 冇變。 OK， 好，唔該曬，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胡敬欣，胡敬欣就係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括弧社區關係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關於垃圾徵費，頭先有提到一啲指定膠袋嘅生產，喺嗰個標書嗰度咧涉及一啲嘅情況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有啲討論就話會唔會有機會會延遲咗實施呢個垃圾徵費咧？頭先咧環保署嘅代表就話目標仍然係出年係做到嘅呢一樣嘢。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啊，绿色地球环境事务总监朱汉强，早晨。早晨，朱汉强，点睇？头先环保署其实都已经讲咗话，嗰个标书系真系取消咗噶啦，咁嚟紧要再做个招标嘅情况，点睇成个事件嘅发展咧？ 嗱，我第一个咧就最担心就系、是取消咗之后会延迟啦，因为如果用翻即系过去环保署或者以前黄锦星局长所讲。廢物收費在外國實施咧，可以減費兩成呢、這個情況嚟講嘅話，咁用翻香港嘅狀況，一日其實係講緊可以減到成千噸。咁如果要好似報章所講延遲半年嘅話咧，哇個數量好大，你計一計咧就係、是、等於36萬公噸嘅廢物咧係冇辦法即係、就是、去減得到。咁所以我哋梗係唔希望佢有太大嘅延遲啦。咁頭先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即係環保署即係亦都派官員出嚟同公眾溝通講解翻。 實況同埋跟住落去大概點處理。 嗯， 不過亦都要講聲啦，即係嗱，個外部形勢就真係好多變化。頭先好似個官員所講， 係 另一種情況咧，係啦。但另一種情況咧，因為呢個標書亦都係兩年前就已經開始討論啦。咁我有時有少少擔心就係、是、大家公眾就覺得喂，你傾咗兩年嘅東西，點解而家最後流標咧，就會影響到大家公眾對於政府減費或者呢啲安排嘅信心咯。咁我哋當然希望係呢樣嘢啦。 嗯，你覺得嚟緊如果再做招標係頭先佢提到一啲調整嘅，譬如喺廠房部分嘅工序可以唔使喺香港做啦，亦都提到即係嗰個嘅一啲物料上面嘅層數啊等等咁樣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位係可以令到即係政府預期嗰個嘅指定垃圾袋嗰個標準或者個標價係同生產商亦都可以係配合到嘅咧？你覺得仲有啲咩位可以調整？ 我覺得咧，即係政府做咧，佢其中嘅標書內容係講要求嗰個指定垃圾袋咧，有50%係用啲再生料， 嗯， 即係就係話回收翻嚟嘅廢塑料做翻落去。佢個好處如果真係咁樣做咧，就係、是、你真係製造咗個廢物唔會抌咗或者燒咗，然後去用翻。咁所以呢個咁嘅比例，我哋覺得好。咁但係我亦都鼓勵啦，即係唔好淨係擺咗外國嘅一啲再生料就算，咁你變咗解決唔到本地嘅問題。但如果你要用本地嘅料咧，就出現咗嗰個狀況就係咩咧？香港嘅塑膠回收系統咧，其實暫時唔係咁健全，即使可能有咗中央收膠啊、綠在區，佢個量亦都未必好夠大。咁所以其中就答翻主持嘅問題就係、是、啊呢一、這個嘅再生料嘅比例。可唔可以就係話咩咧？一開始嘅時候有一個過渡期，可能係一年或者個零年之間嘅時間，就係先從三成開始，咁咪令到可能兩年之後或者一年多之後咧就變成五成。咁嘅意思就係咩咧？呢、這個過程就慢慢將個系統建立翻出嚟嘅時候咧，個量夠，亦都生產啲承辦商咧唔需要咧唔係搶人才啊，即係如果唔夠料嘅時候咧，佢就搶塑膠。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無形同埋潛在嘅嗰、那個。成本風險嚟嘅，咁但係如果有呢個過程，到一啲嘅政策相關出咗台，譬如生產者責任法規或者其他就個量夠大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保障翻。嗰陣時提升到五成，亦都可以解決到本地嘅一啲嘅廢料處理咧。咁、 okay. 呢個都可能係一種過渡同埋考慮到成本嘅嗰種安排咯。 頭先佢提到一點啊，話用一啲即係頭先話50%至少係呢一啲嘅指定垃圾袋，係用一啲再做或者再生嘅料啦。咁佢就話啊，其實呢啲料咧已經係平過你用原塑膠嘅料噶啦。咁係咪咁樣咧？如果你係將呢個比率降低，可能係其他仲貴嘅膠料係攞嚟做，個成本係咪更高咧？ 係有可能係咁嘅，不過個情況就係因為你知道標書有時就係寫得好，即、就、係、是、白紙黑字一啲即係合約文件啊嘛。所以一開始規定，如果你講緊成，咁我哋都希望喺本地能夠係部，即、就、係、是、有一定嘅比例係本地出嘅時候咧。咁、okay. 如果你個回收系統基本上 support 唔到，冇咁大嘅數嘅話咧，咁嗰度亦都可能有問題。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是比政府參考多一個保留彈性和一種選擇咯。 嗯，本地生產的廠房這一點是不是一定要呢？ 這個地方呢 我的理解呢，當初政府希望在香港做的原因是什麼呢？那我都覺得這個地方可以討論的原因就是呢，我們香港經常都說我們不同2018年之前，以前我們的一些廢物呢很多時候就是出口去到其他地方嘛。自從中國大陸在即是所謂24美的政策之後呢，咁我哋都知道，我哋唔可以再將我哋嘅問題丟俾其他人去處理，亦都應該支持翻本地嘅回收再造業啦。如果個廠房去咗香港以外嘅地方，成本可能會降，但係對於本地即係一個回收再造產業嚟講，你其實你發覺比益就會相對減少咗咯。呢個此其一。第二個咧就係話，其實有啲防偽嘅考慮嘅，因為指定垃圾袋即係無論喺台灣或者其他地方咧，佢有一個防霧標籤。那個標籤呢，如果你在香港自己做呢，我相信監管上面呢、okay. 也都可以做得比較即係大家覺得有信心一啲。咁呢啲我都係一個綜合嘅考慮啦。 OK， 除咗垃圾徵費呢一個嘅情況嘅進展，想問朱漢強之後呢，有關於近日有報道都提到話環保署呢係近月正分批移除一啲呢佢哋管理嘅路邊三色回收桶嘅咁。咁啊，環保署亦都係接受傳媒查詢嘅時候呢，都提到話喺今年六月開始逐步移除市區一啲路邊嘅回收桶啦，就話預計今年年底之前基本係移除曬市區路邊嘅回收桶嘅工作噶啦，又點睇呢一個做法咧？ 這個做法呢，我覺得我能夠理解的原因就是路邊三色回收桶，特別是環保署管理的三色回收桶已經服務了大概接近25年了。它當初是一個教育功能的，就是讓大家知道就是回收的重要啦，和正確分類啦。咁但係呢啲所謂正面嘅教育功能，到而家咧，其實好多時就變成一種反面教材。因為你街邊你見到好多就係三色回收桶裡面一啲裝亂嘅情況啊，又或者有人講話間中又話啲三色回收桶嘅回收物咧，就攞咗去堆填區抌啊咁。咁呢啲係一啲冇人看管嘅地方，或者係擺喺鬧市當中咧，好多時係出現咗咁嘅問題。佢做唔到一個正面功能嘅，就反而係一種負面嘅作用，俾大家覺得你政府冇認真做嘢。咁但係另外一個當然啦，亦都大家要了解就係、三色回收桶其實佢回收嘅廢料咧，其實只係佔全港回收嘅總量嘅 0.1%， 其實唔係太多，但係佢象徵意義好強。咁所以佢功成身退，我覺得已經可以接受。不過政府要做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你冇咗呢啲三色回收桶嘅設施。但是跟住隨住第二年頭先所講嘅廢物收費可能實施嘅時候，公眾對於回收嘅需求就好重要啦。咁冇咗呢啲，咁政府其他嘅回收佈局點樣支援到公眾？尤其是一啲單堂樓冇業主立案法團嘅一啲大廈，咁究竟可以點樣支援呢？咁呢個地方就政府要做多少少功課嚟幫到呢啲嘅朋友啦。如果唔係，大家就覺得你要我減費，但係你又冇呢個支援咧，就會引起一啲不必要嘅嗰種紛爭。 OK， 好啊，唔該曬朱漢強，同你傾到呢度先。朱漢強咧就係綠色地球環境事務總監，講到啱啱提到咧就係三色回收桶啊，環保署就係近月咧係分批移除一啲佢哋管理嘅路邊三色回收桶。佢哋都提到話，隨住綠在區嘅逐步發展同埋服務咧日趨完善，加上各項嘅減廢回收計劃落實啦，咁啊市區嘅路邊回收桶喺支援社區回收方面嘅角色咧已經係逐漸減少。你又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關於三色回收桶，另外有關於垃圾徵費都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1.08美元。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一道冷锋正系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喺今晚至到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今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高等法院及上诉庭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香港抗辩，但是律政司再三反对，并且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昨天颁布书面判词，驳回律政司上诉许可申请，即是 Tim Owen 可以继续代表黎智英出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终审法院判决之后，只是三小时的时间随即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將會就沒有全面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可否處理香港國安法案件盡快提交報告，建議人大常委會釋法，令到事件或者會成為香港自九七回歸以來第六次人大釋法。行政長官昨晚就已經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中央人民政府依照香港国安法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出公函，要求他就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李家超立即组织研究落实并向香港社会通报，同时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的建议，对此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中聯辦表示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依法向中央政府提交維護國家安全特定事項的報告，堅決維護香港國安法的權威和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持有皇馬旅客可以進入指定食肆的團進團出安排推行超過一個星期，去到昨日有一個入境團申請特定食肆安排。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透露已經批准該團行程。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透露，初步有八间中式食肆系有意成为团进团出嘅指定食肆，系会协助有关嘅食肆联络旅行社进一步洽谈。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昨日本港新增779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而确诊离世患者昨日创新高，26宗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分别涉及15男11女，年龄介乎64岁到97岁。而伏必泰二价疫苗这个星期四开始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相信计划接种第四针市民会选择二价疫苗，但由于伏必泰疫苗运送和储存受到限制，当局需要再研究能不能够扩展到外展接种。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十月份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比起九月按月下跌大约2.41%，连跌5个月，创近5年新低，接近2017年12月的水平。统计今年头10个月，楼价已经系累跌10.54%。商报报道， 商报报道，警方日前采取世界杯开来以嚟最大型的反赌博行动，拘捕7名女网红，涉嫌在社交媒体推广非法赌博网站，全部获准保释。有社工话，近年主打年轻人的网赌盛行，世界杯开来一个星期，已经接获大学生赌波输了10万元专上学生资助计划学费求助的个案。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政府依照香港国安法向行政长官发出公函，要求就香港特区履行国家安全职责等情况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立即组织研究落实，同时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有关的条款作出解释的建议。社评话，不单只是无损香港法治，无损普通法制度，更加有利于巩固强化法治根基。大公报社评。 明報的社評就提到，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國安法案，律政司反對，終審法院主要是從法律的技術角度駁回上訴申請。律政司所提有關國家機密問題，終審法院雖然承認它的重要性，但未有處理。社評說，今次人大釋法是憲制秩序的一部分，期望釋法決定既能牢牢維護國安，亦都能夠維護香港的獨特性。明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特區政府處理國安案件前不想辦法去設限，但是就靠中途釋法去補救，少不免令人產生輸打贏要的觀感，反映的就是思慮不周。社評說，釋法對於一國兩制來講是一項大動作，必須要鄭重謹慎，為了維護國安而釋法的大方向絕對正確，但是技術上值得商榷，漏洞應該在事前堵塞，切忌臨急抱佛腳。这个是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新冠确诊徘徊高位，伏必泰二价疫苗后天开打，正好有助加固防线，不过接种的规限比较多，恐怕没办法物尽其用。外地已经有讨论，未来或者应该跟着善用不同疫苗技术平台为民众抽针，而引入新的针款，相信有助尝试说服本地至今一针未打的高危一族。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啊，喺九龙嘅龙翔道天桥，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咁啊近住彩虹村对开桥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塞到去差唔多黄大仙站噶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到黄大仙站。而之前咧，新界荃湾路去九龙跟住荃湾公园对开的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咁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北角就比较多车，龙尾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汇景花园多车噶。狮子山隧道九沙田去九龙咧，龙尾近住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喺龙尾喺电话机楼后少少嘅。港岛西区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乍湾公园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君益大厦二期附近。 新界方面呢，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唐人新村段呢仲系多车。咁仲有就呢个朗天路去唐人新村方向近住元朗公路至到青山公路嗰段呢都系非常繁忙。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马场段呢现时仲系多车。咁仲要提下大家呢，就係大埔丁角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啊。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就封咗路，现时嗰度呢都系好多车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2022年11月29日，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就黎智英聘用海外大状上诉许可申请。 李家超已向中央提交报告，就香港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 本港十月楼价按月跌2.4%，创近五年新低。 全球最大活火山夏威夷莫纳挪亚火山喷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一啲環保嘅議題，頭先都提到有關於垃圾徵費計劃啊，咁啊涉及到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嘅生產啦。早前呢啲指定垃圾袋嘅招標喺6月已經做咗噶啦，不過咧有報道都提到話嗰個嘅標書咧已經係取消。環保署頭先接受我哋回覆咧，都話收到26份標書，咁但係由於咧都係全部都能夠完全符合技術要求嘅標書，那個標價咧都係高過預期，咁所以就係決定取消今次呢一個嘅招標。點睇咧？有啲講法話啊，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成個垃圾徵費的實行落實，會是原本話出年係可以做到的，會唔會會有推遲咧？咁環保署的代表咧，頭先就話目標仍然是一樣的。咁你自己點睇？18423111。另外有關於三色回收桶，有報道都提到話即係環保署管理的路邊三色回收桶咧，都是逐步移走啊。環保署都承認話，今年年底之前咧，基本上會移走曬市區路邊的回收桶的工作嘅。點睇？18423111。電話旁邊又請多位嘉賓，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早晨。 系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郭佩凡，先讲呢个垃圾征费嗰啲嘅指定垃圾袋嗰个嘅标书咧，就要再做过，要再即系做个招标。提到话一啲因为一啲即系符合晒要求嗰啲嘅标书个标价都过高，你自己了解到嗰个招标嘅过程系咪出咗啲咩问题？有乜原因可能令到个标价会系比预期高嘅咧？ 剛才我都聽到官員所講嘅，咁我亦都同即係業界都傾過，咁我諗主要大家都會睇得到啦，咁可能一來咧就係嗰個交價咧就高咗好多，咁二來咧其實我都覺得可能政府喺嗰、那個考慮嗰個標書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離地啦，咁就唔係咁貼士，咁就都出現有幾個嘅問題嘅。咁剛才佢嘅官員都有講，就係譬如回收物料嗰個比例要求啦，咁跟住要三層口，咁三層其實又會貴啲啦。咁加上咧，就其實我都有問過政府，我琴日都有問過政府咧，一定要係喺香港生產咧咁。咁佢哋而家就鬆咗口因為知道即係好似唔係好合理咁樣。咁所以咧就因為如果你要求一定喺香港生產嘅話咧，你又唔提供地，咁而家地又揾唔到，咁如果起廠房又好貴咁所以加加埋埋，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準備好不足咯。呢個亦都係我哋一直以嚟咧就係做呢個廢物徵費嘅時候咧，一方面我哋支持即係污者自負啦，我哋都覺得即係希望可以做得好，但一方面咧我哋又好擔心即係、政府嗰個準備，尤其喺細節啊落實細節執行嗰度咧，其實即係會唔會做得唔夠好？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一直都擔心嘅。咁今次呢、這個膠袋 流標事件啦，咁我諗亦都係又係令到我哋再進一步擔心究竟搞唔搞得掂㗎你咁。咁但係政府就話即係會修改標書，咁就認為嚇即係時間唔會改變咁。咁如果我相信咧，如果佢係容許喺內地生產嘅話咧，咁都如果個即係樣樣嘢都壓縮時間，咁應該都有機會仲講得切下年開始嘅。咁但係如果你要求一定要係香港生產，咁因為我問過好多即係廠啦嚇，咁佢都話其實佢都未引入機器啊，甚至都未有地方。咁你可以想象啦，你幾個月出咗個標，咁跟住你仲要起廠買機咁。咁你講唔講得切？即係年底可以推出成個計劃咧？咁我就有少少質疑啦。 但係咪喺香港做一個廠房呢一點重唔重要咧？對你嚟講，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香港做廠房嘅話咧，你就要考慮提供地方同埋用地啦。因為我哋知回收業界揾地真係好艱難嘅。加上咧，如果你係生產嗰個大膠袋咧，你要求嗰個地方嗰個高度啊，即係廠房高度要求好高，咁香港唔係咁多廠房地方可以提供得到，咁你要諗下你係咪合理咯？呢個要求係咪？如果你根本香港都搞唔掂嘅，同埋租金又好貴等等，又直情地方都揾唔到，咁你要求一定要喺本地做嘅話，咁可能就唔係好現實咯。 頭先你都話聽到環保署嘅說法啦，有一啲嘅嚟緊再做招標，可能有一啲嘅調整啦，啲條件上面，你覺得仲有邊啲位可以放鬆，令到可能更加多人係容易達到政府嗰個要求咧？喺個招標嗰度？ 其實回收物料嗰度當然我哋原本都支持即係回收物料即係用多啲嘅咁。咁但係睇翻如果個現實環境都係出現嘅呢個問題，咁如果你話本地廠房又要用回收物料嘅話咧，就而家現實啊，就係我哋冇足夠嘅回收物料供應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唔調低嗰個回收物料嗰個比例，最少頭可能頭一兩年啦，係咪？咁你一定要超過即係要50啦，咁你可能就係事實係做唔到。咁呢個就係唔現實嘅問題。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會覺得擔心即係政府諗嘢咧，就係諗到好理想啊！即係樣樣都做到最理想最好，膠袋又要透明又要靚，即係半透明又要靚咁。咁但係你要求越高咧，其實個價錢就會越貴，嘅生產嗰個要求亦都會越高。咁政府喺考慮招標整個即係每一個步驟或者每一個要求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即係現實啲、務實啲咯。 頭先你都聽到話環保署嗰方面就係預計即係繼續都有個目標係預出年係可以做到嘅，因為政府之前講話最快出年下半年可以開始實施呢個垃圾徵費嘛。你自己對個時間表有冇咁樂觀咧？ 其實我憂慮嘅，除了膠袋之外，膠袋剛才都聽到啦，個問題係即係究竟生唔生產得切啦咁。即係第二咧，就係其他嘅準備功夫係咪已經都準備好咧？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你有咗膠袋徵費，你整個嗰個回收鏈啊，你都要準備好，係咪？即係市民就好緊張。其實喂，咁我搞咗咁多嘢之後，即係你係咪真係係可以唔係去曬堆填區㗎咁樣？咁第二咧就係啲三毛大廈，我哋都係特別憂慮嘅嚇。咁譬如三毛大廈而家嗰個衞生情況都已經即係十分差啦。咁我哋都自己親自去睇過咧，就係啲後巷啊，或者啲天台啊、後樓梯啊嗰啲咧，其實都而家都已經堆咗好多垃圾喺度，即係好多啲廢物棄置喺嗰度。咁如果有咗呢個廢物徵費，咁一方面咧，我相信係一定會減咗費嘅。咁但另一方面，啲三毛大廈點樣去做呢個廢物徵費咧？同埋會嗰、那個如果個個掟曬去天台、掟曬去後樓梯、後巷，咁政府又如何去處理咧？執法嗰度執唔執法得到咧？咁呢啲問題其實一直我哋喺立法會都繼續問嘅。咁就政府一直都話會加派人手啊，等等啊，咁但係都係令人擔心。整個執行的過程咧，會是怎樣？咁就政府成日都話，一定會有陣痛噶啦。咁陣痛，咁可能都可以理解。咁但係陣痛是幾長咧？係講緊陣痛啊，定係變咗長痛咧？咁呢個咧令人憂慮。 另外，環保署都又話佢哋管嗰啲路邊三色回收桶，就話今年六月起又開始逐步移除啦，市區嘅呢啲路邊回收桶噶啦，咁亦都提到話今年年底會做好曬去移除曬佢管嘅啲市區路邊回收桶嘅工作，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這個呢我就理解的，因為現在他講那些即是移除那些都是市區裏面的回收桶，咁就我哋經常咧收到市民投訴嘅，嗰啲回收桶咧嗰、那個衞生情況都好差嘅，因為而家如果喺街邊嗰啲回收桶咧，好多時候都唔係真係回收桶啦，變咗垃圾桶啦，咁就我問過政府咧，其實即係回收翻嚟嗰啲嘢咧，1%係可以即係用得嘅啫，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廢物嚟嘅，甚至因為你擺喺街邊啦。咁所以咧，就有啲真係本來係可以回收嘅，都因為啲市民掟咗一啲即係污糟嘅嘢落去咧，而污染咗嗰啲回收嘅即係廢物，咁變咗咧就即係搞唔掂。咁你諗下，如果你有咁多回收桶喺街邊，得1% 係可以回收得到，咁成效不彰啦。咁你又揾人去管理啦、處理嗰啲回收桶嘅話，其實係費時失事咯。咁反而咧我認為政府應該做多啲咧，就係譬如而家六在區區有11個，咁我哋應該18區都有啦。咁就另外咧，就最近我都覺得做得幾好嘅咧，就係嗰啲回收便利店，我哋叫六仔店嗰啲咧，即係好大個六字嗰個。其實而家有32間，咁咧就係咪可以再開多啲咧？咁另外仲有啲外展回收點，即係派啲車落去。定時咁樣去做回收嘅，咁呢啲咧其實好受市民歡迎嘅，咁同埋市民拎啲即係廢物落去咧，其實差唔多100%咧都可以乾淨回收嘅，咁就呢、這個就係嗰個效益會高好多咯。咁同埋而家嗰個源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咧，即係覆蓋嘅屋苑啦，同埋即係工商業大廈都越嚟越多。咁就照嘅市民咧，就應該落樓下咧就可以做到揾到呢啲回收箱。又可以做到清潔回收嘅，咁就希望大家市民都支持啦。就反而街邊呢啲回收桶，我就覺得都唔係好重要。但係鄉郊啲回收桶咧，就不能隨便收翻啦，因為鄉郊就唔係度度都咁容易揾到回收桶。 OK， 好啊，唔該曬郭佩凡，同你傾到呢度。郭佩凡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講到垃圾徵費先招標嘅情況，亦都提到一啲路邊三色回收桶喺市區。而家就話環保署管嘅呢啲市區路邊三色回收桶咧，喺年底之前咧就會移除曬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顏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蕭林。 你好，請講。 我想講一講咧，即係我咧就做一個義工嘅，咁啊啱呢輪咧就做一個叫垃圾水木回收費啦。咁咧佢咧有三個 size 嘅，10kg、12kg、20kg。咁其實咧。其實政府要做一個教育咧，係好好嘅，因為我做咗之後咧，先知道原來即係乳膠啦，有雜膠啦，有即係鐵紙咧，分類得好好咧，其實10kg都夠用噶啦，已經到。其實呢個係因為分得好得意嘅，佢有雜膠咧，有紙啦，有樽啦，有鋁罐啦，咁分得清清楚楚咧，咁就咩㗎？咁就可以咧，一包垃圾咧就好細嘅。咁我做嗰屋苑咧，就好多住客咧都好踴躍嘅。咁佢咧就將啲嘢洗乾淨啦，咁攞落嚟啦，咁樣。咁我哋咧就俾佢即係有個積分咁樣咩啦，咁佢即係儲咗有個積分，咁就即係都好開心，同埋咧好合作嘅。即係我做嗰屋苑咧，咁個個住客咧都好合作嘅，同埋咧佢哋咧都會話我聽。啲膠袋咧，即係政府，我哋嗰啲係無業垃圾袋嗰啲膠袋嘛，佢就俾意見我哋，佢話啲膠袋咧都係稍微薄咗少少。咁我咧喺呢度咧都呼籲政府，你咧真係要做呢個垃圾袋咧收費咧，你就咧嗰啲膠袋咧就真係咧唔好太薄。你如果太薄，人哋用兩個，即係冇用噶啦，啱啱先？ 但本身你自己有冇做開回收呢啲嘅？自己喺屋企 咁。我自己有㗎，我自己有分類㗎。咁如果我做咗呢個咧，我仲分得仲仔細啲，即好似我哋飲嗰啲維他奶咁樣啦。咁咧即係剪爛咗，咁沖乾淨，咁、那個盒咧又可以用。譬如你平時飲嗰啲鮮奶嗰啲盒就剪咗，又可以用嘅。譬如你嗰啲紙巾啊咁樣，那個膠袋仔咧就叫軟膠嚟嘅。咁你又可以儲埋買，咁樣又可以回收嘅。同埋你買外賣啦，發布膠啦，又洗乾淨，又可以回收。所以咧，如果咧全香港啲人咧肯大家合作啊，其實咧呢、這個環保事咧係可以做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顏女士，先同你傾到呢度。關於一啲頭先佢講到一啲廢物分類啦，擺落一啲膠袋度啦，唔同重量嘅膠袋，垃圾徵費嚟緊會做啦。出年都係預計目標係出年可以落實。你先睇1872311。另外三色回收桶喺啲路邊嗰啲由環保署管啲三色回收。同咧喺市區嗰啲就話嚟緊都會取消啦，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休息一陣。 有問題上網揾人幫手。 唉，但系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学生咧买一啲教科书咧，除咗一啲实体书之外咧，而家都有一啲系电子书或者电子书加实体课本呢啲兼备嘅套装嘅咁。嗱，不过呢啲情况可能咧喺买书方面嗰个书价咧，书嘅开支咧，对于家庭嚟讲又会负担大咗。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关相关嘅调查，一啲家长用到电子同埋实体教科书嗰个嘅习惯同埋开支。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颜文宇，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颜文宇，你哋系咪都做过一个调查，有关于一啲系咪中小学家长都有啊？就系啲学生点样用电子同埋实体教科书嗰个开支啊？系咪了解到？ 系啊， 几时做嘅个调查？ 系啊，我哋民建联家庭事务委员会咧，喺十月中到十一月中咧，我哋用网上问卷访问咗200多个中小学嘅家长，去了解一下究竟即系而家大家系用实体书同电子书嗰、那个。情況是怎樣，因為其實過去呢大家都成日說香港呢是慢慢逐漸用電子教學模式，大家期望呢用了電子教之後呢是不用再用實體書去減輕呢無論是書包的重量啦，或者他去買教科書那個的財政負擔、但是我們調查發現呢暫時來說呢都做不到這件事、有六成的家長呢都說是沒有減輕過那個財政負擔，因為現在有在我們調查有超過六成的學生是同時用實體教科書，亦都同時用電子的教學，所以兩樣一起用的時候那個的開支跟以往的調查都是差不多，都是有六成的家長是每年用3000元以上，所以看得到就是電子教學是取代不到實體教科書。 這點我想先問一下，即是為什麼又要同時有實體同時有電子書呢？其實內容是一樣的，這個是不是涉及到學校的選擇的問題呢？ 當然啦，即是不同學校有不同的選擇，因為現在很多時呢它那個實體教科書是一定要買的，就是又要加入電子的元素，很多時候就變成兩樣的並行，兩樣的並行家長又兩樣都要買，所以怎樣可以真的用得好同埋用得到電子教學呢，我覺得呢一個係香港政府教育局呢要諗嘅，亦都係學校要諗呢，唔好兩嘢同時並行先得。 家長認唔認同兩樣嘢一齊用呢？係咪個學習效果好啲呢？ 而家啲家長其實都係依賴實體教科書為主嘅，好個別嘅一啲學校呢先會比較大幅度用電子教學。 嗱，文宇，因為我哋轉頭都仲想同你傾多啲有關於呢個調查嘅唔同內容咧，轉頭再打俾你好嘛？ 好啊， 好，啱啱傾過係立法會議員文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42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561宗确诊同埋34860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嘅8893宗最多，当中接近8000宗喺广州。花都进一步强化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倡导近日居家办公。另外，深圳新增超过200宗个案，重庆再多8792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有所回落。北京个案就再次反弹，新增4386宗感染，当中490宗系社会面筛查人员。上海新增178宗个案，较前一日上升超过20%。当局收紧防疫限制，今日起进入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店等

電子教學咧，唔係淨係買就得嘅，關鍵係點樣用得到同用得好。香港其實行電子學習咧都行咗好多年，大家都有留意咧，其實教育局每一年咧都會投放一啲資源俾學校去買一啲硬件，但係關鍵咧就係、是、學生喺佢學校嘅時候，老師係咪有足夠嘅培訓係用電子學習嘅平台咧？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是學校入面大家留意到一啲嘅 IT 技術員，如果全校千幾個學生都一齊用電子教學嘅話，技術支援係咪做得到咧？一個老師應對緊20-30有啲40個嘅學生，咁但係你諗下全校一齊用嘅時候 ，IT 支援係咪做到咧？第三就係學生翻咗屋企啦，翻咗屋企之後佢嘅硬件係咪夠咧？大家喺疫情期間都聽咗唔少，特別係一啲基層嘅家庭。可能幾個小朋友一齊喺屋企都冇辦法同時間上網嘅，咁有冇足夠嘅硬件呢？呢個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就係家長，家長點樣可以去監測到學生用電子平台係咪真係用緊呢？所以我哋調查入面呢都有好多家長個憂慮，用電子學習咩呢？就係、是有差唔多45%呢係驚佢分心，有差唔多30%呢係覺得呢電子教令到個老師未能夠面對面同佢有一個嘅學習。另一個我自己更加擔心嘅咧，喺我哋問家長你睇電子學習嗰個好處嘅時候咧，係46%咧係覺得係減書包重量。但相反，如果要真正用好電子學習嘅提高學習興趣，甚至乎學習資源豐富、增強互助互動學習呢幾方面咧，其實得唔夠20%。有一啲仲進行得10%，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家長角度去睇電子學習咧，並唔係真正教育局或者我哋一齊去諗電子學習嘅介入嗰個原意嚟。咁所以今次調查調翻轉出嚟咧，我覺得教育局真係要諗清楚點樣令到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四方面都可以一齊有一個共同嘅目標，點樣用好電子學習。電子學習最好嘅地方係佢應該可以按住學生自己嘅學習進度同需要咧，係調整嗰個嘅課程， okay. 令到老師同家長咧都可以好清楚知道自己嘅仔女或者嗰個學生嘅學習需要係乜嘢。咁、但係而家喺成個調查入邊咧，我哋睇唔到係做緊呢樣嘢，反而大家集中咗佢可唔可以減到書包重量，佢可唔可以令到家長嘅開支係可以減低一啲。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有少少本末倒置。 OK，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先。 我係兒童呼吸科邵嘉嘉醫生。疫情升温，作為媽媽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護，就要安排6個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絕對唔係一般傷風感冒，有機會並發腦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療甚至死亡。而孕婦打咗針，唔止可以減少重症，仲可以將抗體傳俾胎兒。喂人奶嘅媽媽打咗，初生嬰兒就可以透過母乳得到抗體嘅保護。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節目一開初，我哋就已經提到今日多份報章嘅頭版咧，就係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咧係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等等嘅罪啦。咁早前就係獲批英國御用大律師咧係嚟香港辯護嘅。咁律政司就係就住呢樣嘢咧係申請上訴去到終審法院。尋日終審法院就係駁回律政司嘅上訴，不過其後咧就見到李家超啦，特首李家超啦，同埋即係佢本身身份亦都係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就話係收到中央嘅函件，要求就住港區國安法咧實施嘅情況交報告。當中咧亦都話佢話喺報告嗰度咧係會建議埋咧係提請人大常委會咧，根據《港區國安法》嘅第65条，係釐清根據立法原意同埋目的，冇本地全面執業資格嘅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可唔可以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工作？咁啊，尋晚咧，政府亦都係有新聞公布咧，話特首已經向中央係提交報告噶啦。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呢一方面啦。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早晨。 你好，早晨，施洛文。 早晨，譚慧珠，我想先請你解釋一下先，因為今次嗰個釋法咧就係回歸以嚟嘅第6次，但係因為今次嘅釋法係針對港區國安法嘅，同過往嘅釋法喺程序上有啲咩唔同？ 冇錯，講得對。呢一次唔係解釋基本法，所以我哋係唔用基本法第158条嚟到做呢個程序嘅。呢次咧就完全係常委會解釋一個全國性法律， 叫做《香港國安法》。咁喺憲法咧，佢係應該按第67条第四款，就係、是、常委會有解釋全國性法律嘅權力去解釋。咁因此咧，我哋就唔將佢咧係同以往嗰五次釋法嘅程序嚟到比較，係另一種嘅處理方法。咁就第二點咧，就你剛才提到啦，李家超先生咧都係我哋香港國安委嘅主席啦。咁佢嘅職權範圍咧就係、是、包括要分析研判香港特區維安嘅形勢、規劃工作同埋制定咧係維安嘅安全政策。亦都咧第二點咧就推進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嘅建設。咁因此咧，佢嘅責任咧同我哋終審庭嘅責任係唔同嘅，職權唔同。終審庭咧就係、是、按我哋自己香港嘅法律執業者嘅條例，喺一個喺香港冇全面執業資格嘅海外律師，喺某一件案咧係是否應該參與。咁所以其實就係各司其職，法院就係審一條香港嘅法律。但是呢李先生呢就要负责睇一个全面的国安法執行的情况同埋推动建设机制的。 你自己理解李家超特首提到这个就是说提请人大常委会是就住根据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同埋目的没有全面本地執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任何方式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这个工作这个的问题本身你觉得立法原意那里是有没有提及到的呢或者根据立法原意应该是怎样呢 如果你睇2020年5月28号呢当时常委會亦都係經全國人大嘅決定嘅授權咧，係去訂立國安法。關於呢個制度嗰個決定裏邊有個説明，就話全國人大咧係堅決反對外來干涉，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及其組織或者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嘅事務。咁呢一點咧係好清楚嘅，咁佢話明用任何方式，亦都包括組織或者個人。首先我咧唔係話Mr. Tim Owen 會做呢啲事嚇，唔係講某一個個人，即係講嗰個原意咧就係、是、盡量的唔好讓危害國安法執行嘅事情發生。咁國安法係訂立咗之後咧，或者大家都察覺到啦。其實咧就係、是、有不少外國嘅政客咧，就係、是、第一就聲援由於國安法被捕嘅疑犯啦。第二點咧就係、是、由於香港有國安法咧，咁開始咧就有外國嘅議會討論啦。香港已經邀請咗嘅海外嘅律師或者咧係海外嘅法官。在香港的終審庭那裡是被邀去參加審判是否適宜呢未必因為他們影響亦可能因為他們的影響呢就有兩位英國的法官呢就辭職、 okay. 另外呢就是香港大學國商之處呢本來有一個是、就是、外國一個跨國律師樓的律師是代表香港大學的突然間他中途又離開了咁呢啲情況咧係出現，我哋唔可以防止嘅咧，就是、外國嘅政客點樣用佢哋嘅影響力咧嚟到影響香港嘅司法情況，同埋喺香港職業嘅外國律師即係履行職務嘅情況嘅。 我想問咧，關鍵其實係有冇一個全面嘅執業資格嘛？無論佢個。即係佢都係外籍律師啦，但係個關鍵嘅分別就係有冇全面嘅執業資格，有同冇同可唔可以有效排除一啲因為本身個律師嘅國家利益產生嘅利益衝突啦，係咪可以排除到佢受到外國政府嘅脅迫啊施壓咧？有啲咩關係咧？有冇呢個全面嘅執業資格？ 我諗最多限度就影響佢執業資格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在香港有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呢根據我們的本來的條例呢都是已經可以呢是由任何一個當事人或者受嫌人呢去選擇他代表的那這個權呢我們不預備影響的 我想问其他不是国安法案件都可能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的元素，例如煽动罪等等，有没有需要都禁止一些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 国安法就 很明显很清楚啦、就是四宗罪啦，那是否其他的有涉及国安元素都要这样做呢？咁呢個我覺得即係人大常委會喺解釋嘅時候咧，就會考慮啦。我唔係話佢哋一定會，或者唔會。咁但係你呢個題目咧，亦都提得即係好有邏輯性嘅。咁樣情況之下咧，都我覺得咧係應該係考慮一個範圍。個範圍咧係我覺得咧都係應該針對冇執業全面嘅執業資格嘅律師喺香港做嘅事啫。 有啲意見提到話啊，會唔會不如國安法案件全部由官方指派嘅律師係即係代表被告啦？咁又得唔得咧？ 我認為呢個唔會發生，一定唔會發生嚇、 嗯。 因為已經好清楚啦。香港有全面執業資格律師咧，都可以被當事人選擇去代表佢嘅。 嗯。現時如果呢一個做法我想知道，因為有啲唔同嘅意見啦，譬如澳洲悉尼大學法學院中國教授凌冰就提到話咧，即、就、係、是、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啊，如果釋法嘅話，在於咧就係否定香港法院對於國安案件嘅審判權，日後無論法院點樣判咧，只要特首認為影響國安咧，就可以對裁決視而不見，用釋法咧係實現檢控一方希望達到嘅目的。佢提到呢一點嘅，你點睇呢個意見 咧？我就唔覺得香港政府或者特首是那麼 無理的處理我們的法庭的裁決。我昨天看到李家超先生的態度呢，其實是對法院的職權行使是絕對尊重的，他沒有批評過法院一句，這個是各司其職而已。如果是有一個情況，一個案是到了終審庭都產生問題了，這樣呢我也不排除譬如說釋法，但是我因為最終的釋法權呢都是在人大、但我就不覺得呢香港政府會隨便用這件事，我覺得香港政府一路都尊重法庭的裁決的。 如果經過人大釋法之後，一些叫做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大狀就不可以參與國安法相關的案件，如果是這樣，會不會打擊了香港在普通法地區的地位？ 不會的，因為呢你如果在外國呢，根本這個事情是沒有發生的，因為不是像香港這樣將我們那個法律行業呢是這麼開放的。咁另一方面呢，其實香港自己的律師呢質素一啲都唔差嘅，所以咁嘅情況，我覺得就唔會太擔心。 你自己預成個釋法嘅程序幾時會完成咧？因為都影響到個案件嘛，因為而家就押後咗咁嘅申請。 這個就係呢度都係常委會嘅決定啦。正常咧就係十二月尾啦，最快啊，我諗都會快嘅。等我哋呢度法庭咧，即係香港政府會請押後這件案的審訊，因為不想呢就開了審審到一半的時候呢就發覺律師不可以代表個受驗人，這個對個受驗人呢都很不公平嘛。這樣呢我相信是應該照邏輯來說呢應該押到明年啦，如果十二月的正常的常委會是有決定有解釋的話，那就可以執行啦。我就不知道會不會為這件事開一個特別會議，我就這點是不清楚。亦都覺得呢，如果是可以將到即是押後的 case 都未必需要有個臨時會議。 整體來說，回去今次這件事件，為什麼會有海外大律師可以被認許為一個特定案件的大律師，是源於現在的法律執業者條例嘛，就說即是有一些豐富的出庭訟辯的經驗的有些律師、如果在今次釋法之後會不會就刪了這個渠道呢，或者跟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那些互相交流的情況就少了呢？ 首先我們現在說的是國安法、即是其他的案件民商事務的案件，總之不是國安法的案件呢是不受影響的，仍然是經法律執業者條例 同埋法庭咧係批准咁就可以嚟嘅。我哋只係集中講國安法嘅案件。咁國安法嘅案件只係現在國安法裏面嘅四宗罪，亦話要擴大一啲。正如你頭先問一個我話邏輯性好強嘅問題咧，咁就要考慮啦。咁當然咧係到人大釋法，佢要周全，但另一方面要顧及個面，唔好太廣啦。 嗯哼整體嚟講，你覺得律政司今次係咪有啲做漏咗，所以導致要人大釋法？ 而家嘅情況咧就唔係話律政司做漏唔做漏嘅問題，因為請法庭應該考慮嘅元素咧，我覺得佢都提曬嘅啦。咁樣至於話喺嗰個審判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咧，你睇到咧不同嘅建制派嘅人士咧對呢件事都有評論嘅。咁即係唔係話冇嘢喺後面討論緊啊，或者醖釀緊啊，或者大家想知道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 OK， 係。 OK， 好啊，唔該曬，譚慧珠同你傾到呢度先， okay. 多謝你。譚慧珠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成扎于十九世纪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的想法。布叶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就似一个大棋盘，并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边个控制了欧亚大陆，边个就控制了世界。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将世界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国家 Geostrategic Players 和地缘政治支柱国家 Geopolitical Pivot。 美国主要对手就只有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关键就是如何利用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柱国家去牵制和权衡地位同等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 布叶津斯基在书入面提到，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和俄罗斯，或者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个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作者当时认为美国一定要积极避免中、俄、伊结成大联盟的情况。如果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对政策时，中、俄、伊的反霸权联盟才会形成。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俄、伊的关系开始升温。布叶津斯基在1997年对于美国最大潜在危险的看法似乎变成了进行式。到底作者是神级预言家，还是世界的走向好像早已经预定了的基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作者布叶津斯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